数九寒天冷飕飕，转年春打六九头，正月十五是龙灯会，有一对狮子滚绣球。三月三，王母娘娘蟠桃会，大闹天宫孙猴又把那仙桃偷。五月端午端阳节，白蛇许仙不到头。七月七，传说是天河配，牛郎织女泪交流。八月十五云遮月，月里的嫦娥犯了忧愁。要说愁，咱们净说愁，说一会儿绕口令的十八愁。虎也愁，狼也愁，象也愁，鹿也愁，骡子也愁，马也愁，羊也愁，牛也愁，狗也愁，猪也愁，鸭子也愁，鹅也愁，蛤蟆愁，螃蟹愁，蛤蜊愁，乌龟愁，鱼愁，虾愁，个个都愁。虎愁不敢把高山下，狼愁野心耍滑头，象愁脸憨皮又厚，鹿愁长了一对大犄角，马愁背鞍行千里，骡子愁的是一世休，羊愁从小他把胡子长，牛愁本是犯过牛轴，狗愁改不了那净吃屎，猪愁离不开他臭水沟，鸭子愁扁了他的嘴，鹅愁脑瓜门上长了一个啵篓头，蛤蟆愁了一身脓包疥，螃蟹愁的本是净横搂，蛤蜊愁闭关自守，乌龟愁的胆小净缩头，鱼愁离了水它不能走，虾愁空枪乱扎没准头。